不是，咱就习惯了。 听没听说城中王员外啊，翠湖楼，翠湖楼宴请。 我这翠湖楼这海参好啊。 哎，我就喜欢他翠湖楼那带壳的瓜子儿、我跟你说吧， 带壳的螃蟹、 哎、螃蟹也好啊、是不是 瓜子儿干嘛？ 哎，咱们到那儿观察观察看看好不好？你看，走走走走走，快看见没有，兄弟，翠湖楼就在这儿 哟。 你看看兄弟啊，这 南来的客， 哎呦， 北来的客，我都到我这个店里来住住。 你听吧， 我这门下有个迎风姐，我出门再进菜一桌。 你听， 有什么东西都交给我，丢了什么就赔什么。哎，快来呀、 啊！啊，挂机挂机挂机挂！你看吧，这老板娘啊， 快来瞧瞧喽， 孙二娘， 看喽，快来我们翠湖楼来喽。 哥哥你别美了，哥 多好、啊、 不 你看 老板娘， 我先擦擦哈喇子。 你别擦哈喇子、 哎、 你看老板娘也流哈喇子、 啊、 长得模样什么， 我馋呢、啊、 脚都47号的，馋什么呀？您 馋我饿得慌啊。 不是 啊， 翠湖楼老板娘您不知道啊？ 哦，老板娘 火眼金睛、 哦、孙悟空， 孙悟空比孙悟空都厉害。 是啊， 一眼就能看出来谁能吃了霸王餐的。 哎呦，那咱们得留点神呐、啊！咱这你看这人来人往的，咱不行，咱看跟谁混的呢？行没有？哎， 能行吗？ 你等等就有，你看 看。老板娘，是这个。钱老板啊，成都钱老板，我这个王掌柜的赴宴，我一定是要来。 哟，钱老板，您进去吧，进去吧，您赶紧进去吧。 你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钱老板啊，啊， 哎， 你听着多有钱啊！ 咱跟着后边进去。 当然，咱们这瞧准时机走。 嘿， 干什么呢？我们这伙计。 什么伙计？ 我的 什么伙计？ 好家伙的伙计！ 胡说八道！ 啊， 钱掌柜，你别看我跟他那么客气，钱掌柜什么样我知道。 你 钱掌柜根本就不请，他就不请伙计。 呀，你 钱老板这人，我告诉你吧， 你说这话那人都姓钱。 钱老板干啥的？ 钱 老板是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就问你，你知道钱老板是干什么行业的吗？你就是他的伙计。 钱老板他是干生意行业的。 废话 啊！ 废话， 嗯， 有错老子叫老板的吗？ 不是，他老板嘛，他有钱，他能雇伙计。我们这干好长时间了。 胡说八道 啊！ 钱老板是干什么？钱老板是绸缎庄的。 啊，对，绸缎庄。我说他是卖别的吗？我说他是进铺子了吗？啊，就绸缎庄的。 我经常到他那儿买布去，最抠啊，一点布边都不让啊啊！我们堂堂翠花楼的老板娘，我们也是。吃过见过的主 啊，是 不是？ 是 我们到哪儿，我们也是 看出来，看出来， 真金白银的花呀！ 哎，是，你比他 边都不让， 你看有 真是的， 是 你我还都不知道他什么德行， 这 是瓷公鸡铁线袍，玻璃耗子琉璃毛， 好嘛， 根本他就他个请个伙计屁， 这吃猪 呸！ 哎呀，你 火！你们俩臭不要脸，跟着他。是想进去白吃啊，冒充伙计进来吃饭。你们这人我见多了，挺大个子的，有点羞臊，行不行啊？天天的让我们一个女流之辈娘们儿这举着鼻子数了你们，要脸不要脸的？走，滚！ 兄弟，快走！我的天哪，我们碰上母夜叉了！ 臭不要脸， 哥。 哎呀， 这怎么办呢？这 还怎么办呀？咱先擦擦脸上这口水吧，我都被淹了。 你看，哥，你看，刚才那钱老板， 就倒霉他身上了吧？ 对啊，一嘴南方口音的钱老板， 就他 背一包袱，怎么打饭店里又出来了？ 你看这嘴里边，这今天都吃什么好吃的？老咂嘛。 嗯， 哎呦， 这你看今天吃的是海参， 你就这模样。你就这倒霉模样， 鲍鱼还是很新鲜的。 鲍鱼就这倒霉模样，吃鲍鱼。 哎呀，吃这 噎死你！ 吃这顿饭，哎呀，店里关店，关了，哎呀，关了半个时辰。按我这一天的流水来讲，关半个时辰，我是要赔掉2-3千银子。 你看这还算什么？ 我是刚才吃了6个大闸蟹。